时间一分一秒的移动，安宗额头的汗水也渗了出来，呼吸声越来越急促。白毅的神情也慢慢紧张起来。他们之中只有沙沙的写字声和时钟的滴答声。安宗握笔的手有些颤抖，虚脱地放下手中的笔，才发现手心里都是汗。白毅担心地看了安宗两眼，随后又进入寂静之中。渐渐的，月兰也是哆嗦起来，因为已经快要到了交卷的时间了。他的眼眶有些湿润，精神撑到了极限，任凭他再怎么坚强，这种活生生等死的恐惧感可以折磨疯一个大人，更别说是安宗面前这个娇小的女孩。安宗紧张地看着时钟，每一秒都移动得残忍至极。当月兰颤抖地拿起卷子交给白毅时，安宗看见那孩子已经满头大汗。月兰闭了闭眼睛，稳定下情绪，随后硬是控制住自己变掉了的声音：“ 老师，我做完了，可以走了吗？” 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听到窗外传来一声轰然巨响，所有人都浑身一颤。安宗感觉自己被这声巨响吓得心脏骤停了好几秒。当安宗捂着狂跳的心脏透过窗口看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时，只看见街角一辆解放额头上的冷汗，哆嗦地问道：“ 白毅，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 白毅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显然他前面也紧张得要死。他喝了一口茶说：“ 我把时钟拨慢了10分钟，另外传讯室的铃声也被我关了，千万别说是我干的，否则扣的工资算你头上。” 安宗脑子跟不上思考，月兰也是一脸疑问，但好歹是逃过了死劫，月兰的死亡诅咒终于被打破了，他们的心都没有先前那么恐惧了。安宗虚脱地倒在位子上，汗止不住地流出来，感觉喉咙发干，想要喝水。安宗舔了舔嘴唇问道：“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？”“ 因为不能让月兰知道。” 白毅接过考卷压在桌子上说。月兰傻傻地看着他们，安宗有些明白，但更多的是摸不着头脑的线头。安宗和月兰同时向白毅投去询问的目光，他叹了口气，放松神情。 按照原先月兰的那些描述，都是让人知道自己的死期，而且知道时间，所以说主观上他已经确定了何时何地会死的信息。 没错，因为月兰都会说，于是死者生前都会知道自己死亡的细节。 白毅揉了揉太阳穴继续说：“ 那么我就赌了一把，让时间错开。如果说月兰她知道的那个时间点没有到，而事实上时间已经达到了该发生事故的时候，那么或许就可以错开死亡，而本人不知道时间差，就可以依靠这一点躲避过去，就是一种无意识的错开。” 难道说人为制造一个拖延时间的假象，月兰却不知道，依然在脑子里等待死亡的时间，而现实中其实时间已经过了？ 没错，如果让月兰知道了，那么她内心就会明白这是一个错开时间的机会，而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她的精神就会仍然维持在死之前的状态，不会有任何变化。而我赌的正是这一点。 月兰第一次激动地笑了起来，她捂着嘴巴笑得眼睛溢出大量的泪水。安宗看到她稚嫩的脸上浮现出许多情绪，他终于没有熬住，第一次放声大哭出来。而安宗和白毅只有无声地看着这个坚强的女孩发泄哭喊着，任凭她哭到脱力为止。毕竟她逃过了死劫，而后的人生对她来说依然是个十分沉重的包袱，她还是一个可以预见死亡的人。白毅看到哭到没力气的月兰站了起来，他拍了拍安宗，意思是可以送那孩子离开学校。安宗会意地点点头，帮月兰收拾书包，送她离开办公室。当走出学校的那一刻，月兰又恢复了以往冰冷淡漠的表情。 只不过在他肿得通红的眼睛深处藏着另一种感情。走到门口，他挥了挥手向他们作别。安宗看着月兰安全地离开那条街道后也舒了口气。白毅抿着嘴巴看着月兰越走越远的身影，最后叹了口气说， 走回去吧，记得别把关掉夏克林的事儿给我抖出去啊，否则我真的会揍你。 哟大哥，你这是威胁我呢，你那两下子能撂趴下谁啊？ 对付你当然够了，不和你废话了，回去吧。 安宗点点头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小小的身影，跟着白毅一起回家了。此事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，安宗安心地继续当他的美术老师，白毅也继续和潘秃子打太极，拒绝当新班的班主任。看他一脸郁闷的样子，安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窃喜。月兰和以往没什么两样，总是阴沉沉的独来独往，如此孤独，眼神中充满淡漠的神态。安宗想到上次那个大声哭喊的孩子，或许那个才是真正的月兰吧。他把自己包得太严实了，越是坚强，越是让人觉得心疼。今天办公室里依然十分冷清，白毅和安宗无聊地翻着报纸，把一篇篇新闻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安宗虽然对于月兰预言死亡这件事情还有些疑虑，但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那个孩子还得面对今后的人生。安宗摸了摸自己的左眼，心里想着自己到底是属于怎么样的存在。能够看见那些奇怪事物的他，曾几何时也被别人耻笑和排斥过，这也是安宗对于月兰的事特别挂怀的缘故之一。人总是害怕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，不能预知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无知的幸福。白毅翻着报纸的手突然有些颤抖，随后他看着墙上的闹钟显得更加激动了。安宗有些搞不明白，一向面瘫综合症的白毅怎么有那么激动的时候。安宗放下报纸抬头问道， 哎，你小子没事发什么疯呢？ 白毅的脸色十分惨白，头上的汗就那么下来了。安宗顿时感到一种不安，白毅颤抖地指着报纸上的日期，哆嗦的语气都变了， 我们都错了，今天也是28日，农历28日，今年是闰年呢。 说完就准备起身冲出去。安宗马上接过报纸扫了一眼，正好是介绍今年是双月闰年的文章，突然意识到今年是每4年一次的闰年，会多出一个月来，而多出的正好是2月份，这也就是说今天也有可能是月兰的死亡之日。安宗扔下报纸，跟着白毅一起飞奔冲向2年4班的教室，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。安宗安慰自己， 不会吧，我们不是看到那辆车子翻了吗？ 翻了，但是车上根本没有预言所说的钢筋呢，我们被侥幸搞混了脑子。 白毅懊恼地咬着牙。安宗顿时浑身冰冷，那种死亡的压迫感又回到心里。安宗加快速度，手表上离死亡时间只有短短的6分钟了，正是下课放学的时间。安宗嘴里骂着粗口，和白毅飞奔进教室，发现月兰的位置是空的。安宗抓了一个学生的肩膀就问， 哎，月兰人呢？他人呢？ 那个学生被他吓得哆嗦着说不出话。透过教室的窗户，安宗看见月兰已经走出了教学楼，往大门口去了。安宗猛地放开学生的肩膀，咬牙冲了出去，不安的恐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笼罩着他。安宗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心跳声。